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花生当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是长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乜乜立场，破击会。 好，多谢大家收睇新一集嘅搏击会啦。上个礼拜就要开会嘅，咁啊，所以冇做节目，好抱歉。咁咧就原本谂住上一个礼拜都可以有时间抽，即系出嚟咧就录一集选举特备嘅，咁但系后屘即系发觉好难约人同我一齐做啦。咁如果我 solo 嘅话咧，又好似即系又好似啲 fans 讲嘅话，即系好似冇人对答咁啊，即系太过似讲书啦。咁啊，但系 sorry 啊，今日都系似讲书多啲。咁咧咁啊到最后都冇录啦，系咪？咁系咯，对唔住，只可以同大家讲对唔住啊。咁系啦，今日都好多朋友问今日有冇节目，有嘅咁样。咁点解呢？因为其实今日无论系即系无论系我自己又好，所有嘅网台主持呢，其实都系讲一样嘢，即系讲选举。咁呢好老实讲，意见就可能大家唔同嘅，识随尊便吓，或者我意见同人一样，或者意见同人唔同，咁唔鍾意就继续闹，咁鍾意啊即系支持下 share 下啊。但有一样嘢呢，唔系本人认叻，但实际上呢，大家需要回带返2016年9月4号嗰集搏击会，系冇人系除咗我一个同大家讲九龙西啲票有几鬼。其实成件事系讲一样嘢嘅啫，点解九龙西嗰个美籍永远都只有一啲二三线嘅建制派去争，同埋黄毓民。我只系讲一样嘢啫，既然建制派有票证，点解唔捧一个自己 friend 嘅人，又或者自己的系，即系所谓工联会啊，又或者文仔啊嗰啲候选人，而系两三届登记选民又有进账，票数又有进账，竟然呢啲进账就唔系落落自己的系嘅人员度嘅，永远就系黄毓民赢。即系当然今届就好清楚，阿昌哥同埋阿 CK 就即系叫剿匪成功啦，咁就阿游慧晶赢咗啦，即系好不幸，呢、這个老人家就从此基本上就绝迹政坛禁制啦，除咗而家打飞机之外。咁就算呢件事完咗都好，我都系问同样嘅问题，点解嗰个美籍只有就系一啲建制派嘅二三线人员争，同埋黄毓民喺度？其实个事实就已经讲得好清楚噶啦。建制派啲飞尾系有心到俾黄毓民嘅，点解有一句黄毓民系阿爷嘅人，唔系而家专登攞出嚟讲嘅？咁啱选举吓、就系要证明有啲嘢唔系话 I told you so， 即系只不过咧，我系一个好敏感嘅人，即系呢啲咁细嘅蛛丝马迹咧，系冇人会讲嘅，系得我讲嘅啫。但又唔见有人用我论点去驳其他人喎。到啊，到而家事实上真系出咗嚟啦。你成日记住什么六四黄金比例，而家边个六边个四咧？咁当然你可以话梗係好多原因啦，咁但问题就係话你唔会见到呢个情况呢係喺新东度发生，又唔会发现喺港岛嘅。咁呢由呢个 fact， 即係由一堆 fact 开始讲起，今集就係得一个论点，即係今集就得一个题目嘅啫，就係讲选举咁样。咁呢有啲人觉得好意外啦，咁有啲人觉得合理啦。咁你问我自己系咪好意外呢？系有啲意外嘅。因为我会觉得个投票率系冇现实咁低嘅。即系譬如你话往年又或者系换届选举 58% 嗰届特别高嘅。咁跌返落嚟55囉，跌返落嚟54囉。咁50好咩啊？即係你会个心目中有个 assumption， 点先叫多人，点先叫少人，你唔会预计到係 43% 嘅。咁即係意味住咩嘢呢？好简单一样嘢，基本上 建制派要动员嘅票全部都铁嘅，吹出嚟全部都吹到。但係你反观泛民支持者呢，就真係个投票意欲係好低嘅。亦都係如一啲即係喺网上面听到好多朋友讲，就係话喂三一一投票喎，即係希望你嗰日出嚟即係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喎。吓、啊、投票咩吓，边个选唔选啊，阿梁家杰选唔选，係嗰啲说话嚟㗎喎。由此可见，喺政府冷处理底下呢，呢、這个选举嘅coverage 係比第一比换届选举少啦，第二就係比所谓嗰年梁天琦对AY 呢係更加要少嘅。同埋今次就係、是、嗰次就得一个重点嘅补选，因为得一个区咋嘛。咁而家嘅补选呢，就原来发觉原来有三个区呢，咁所以重点呢係 diversify 咗。而且最重要嘅就係话每一区呢都唔係好似嗰次咁，即係譬如梁天琦加杨岳桥加个建制派候选人，即係加周浩鼎，即係你好明显係三个派系嘅对垒。咁今次你会见到新东呢，其实有好多奇力怪嘅选啦。咁九西有冇奇力怪？九西有冇奇力怪？咁嘅嗰个人都唔系好算奇力。港岛有冇奇力怪嘅选呢？係有嘅。咁一个定两个呢，咁即係你就自己解读一下啦。咁逐区讲先嘅。咁当然就係话不如讲下啲冇乜嘢讲嘅先啦。咁讲新东先啦。咁个选举结果出咗嚟，一开始有人怀疑，当然大家知道就係、是就算係初选嘅时候，即有人都係非常之唔老禮呢个范国威啦。咁原因就五花八门，有人就觉得佢係鬼，有人就讲返佢喺民主党年代嘅嘢，咁结论都係一个，即係呢个人都係好古怪。咁有啲人就觉得呢个人应该输嘅，咁诸如此类啦。咁即係 anyway， 最后就係个初选推举咗范国威出嚟。咁呢我又唔觉得佢赢面会冇，又或者係好稳阵。但係我觉得从来睇选举呢，第一你係唔可以将自己当为一个所谓叫派系嘅支持者，纯粹用你嗰个派系嘅理论去计算成个选举边个有几多票，又或者你估几多票。因为呢啲系点讲呀，系你睇嘅角度有啲窄嘅。咁点样先可以睇到阔啲呢？你真的要学下我喎，你一定要将自己摆喺一个自己系一个中立嘅人，又或者摆喺自己系一个港珠，咁你会点样对待呢次选举？呢一样嘢呢系关乎到呢，之前有一集就系讲人民力量，即系嗰班即系好喜欢拉布嘅人啦，人社啦咁样。咁做完节目之后，当然有条友好唔妥啦，咁佢就走去问啦，喂究竟人社有边次拉布拉错啊？你企喺嗰个位置呢，你系永远都睇唔到人哋睇到错嗰点啊！即系当然你觉得有一样嘢天咁大个原因，所谓叫港共政权就此仇不共戴天咁，咁你做咩都啱嘅，系咪？咁有咩错啊？你唔系攞呢个论点去说服全香港人啊嘛？你攞呢个论点嚟说服我得啫，说服你自己就得啫。你有冇试过说服自己条女啊？又或者你有冇女朋友啊？又或者你有冇屋企人呢？你有冇说，即係你有冇曾经何时试过用呢个论点嚟说服你屋企人呢？你身边嘅人呢？即係好撚明显呢啲就係完全冇做过呢啲功夫啦。即係所谓叫做选举点样帮选举，第一步呢就即係绝对呢就唔係落区拉票先嘅。即係我真係斗胆咁讲。你真係想你支持个候选人嗰届赢嗰次选举里面多票呢，第一时间就抄我自己嘅风波。有边啲人系住喺相关区份嘅？早一年嘅问下佢系咪选民，当届嘅你问下佢会唔会投票，问下投边个，点解，同佢展开一场辩论又好，说服下佢又好，听下佢意见又好，一味话俾人听，喂，港共政权系点样扑街啊，点样坎坷啊，你支持呢个先系支持公义啊，咁点解你唔尝试下中立啲去问？喂今届选举你有冇心水啊，又或者如果你冇心水嘅话，我讲俾你听边一个好啊。即係你尝试用一个咁嘅通去 sell 人哋究竟你应该投俾边个，就唔好一味攞一啲自己觉得好撚紧要嘅嘢就去 sell 人。即係呢个同沟女一沟样。 你唔系永远将自己最紧要嘅嘢俾咗人，人哋就哇好 appreciate 嘅。你好中意食榴莲，唔代表人哋中意食榴莲噶嘛。我即系呢个例子，我唔系第一次 call 噶啦。问题系你有冇了解过你身边嘅人究竟中意食乜嘢？点解你推介你想食嘅嘢俾佢？佢接唔接纳？究竟佢 care 嗰堆原因系咪你 care 嘅嘢呢？即系我发觉好多泛民嘅支持者系落入咗一个迷思当中嘅。永远就是讲你自己一套，讲你自己相信点解港共政权是如何万恶嘅。咁你就觉得呢一套呢是绝对正义㗎啦。然后攞呢一套理论 share 俾全世界人。支持你嘅呢中嘅。唔支持你呢奸嘅。唔明嘅呢抵撚死嘅。即係咁我问你呢、这个选举又或者呢个政局系有冇系有冇出头天嘅一日，你会觉得会变天呢？系唔会㗎喎。你永远将两类人踢出咗自己嘅 comfort zone。一类就係投俾建制派嘅人。另外一类就係唔明你讲咩嘅人。你根本唔会用时间说服佢哋，你唔会将自己摆喺佢哋嘅 perspective 去諗成件事。你永远就係觉得你諗嗰套先係啱嘅啫。即係咁我问你呀，你作为一个香港人，你对成个社会运动嘅贡献系咩嘢？是不是只是你走出来那么简单？你看看人家文仔做区，衰啲讲啦，你看人家白鸽做区是怎样做区，识个朋友，屌你问下山卡啦，六点半在街站，他真的听我讲啊，即虽然不是日日啦，但我答应居民，答应你肥佬礼，我一个礼拜就玩日六点半下去，当识个朋友又好，见下啲人几点钟翻工就好。第一次见佢冇反应，第二次见佢冇反应，第三次见佢眼望望，第四次见佢俾张单张佢接。喂，啲关系系咁样累积翻嚟嘅。第一样嘢，我问下你自己，声称为本土派嘅人，你有冇咁样嘅态度去 sell 你身边嘅人支持你所谓嘅本土派？你冇，你只系上网打飞机啫。去到最后就是射落海啦，去到最后就是投白票啦。即是个论点就是话，先是含咗撚先，含撚就唔系含撚投票，而系含撚将个议席交咗俾对家先。然之后先至令到其他香港人就因为呢一样嘢啊而觉醒咗啦，於是下一届咪出嚟投票咯。即是自己主动去 check 一个所谓叫钟摆效应。系冇得度㗎呢啲嘢。你是 feel good 嘅啫，选举工程从来都唔系一样 feel good 嘅嘢。你觉得你做咗呢一样嘢有快感，刷咗个存在感啦，等唔等于你多咗票呢？即系嗰时同李永达做节目咧，佢系教咗我一样好紧要嘅嘢。搞选举第一样嘢，你谂下自己边啲人投俾自己先，有啲可能系中意自己嘅人。有啲可能係憎對家嘅人，有啲可能係新投票嘅人，有啲可能係女人，有啲可能係男人。你嘗試下俾一个原因，點解嗰啲人會無端白事支持你？最實在嘅原因就係話嗰個人識你囉，做區就係咁做㗎喇。咁你唔係喎，你鍾意上網打飛機喎。咁點撚樣解會投俾你呢？哦，原來你曾經何時 KO 嗰次陳雲。原來你曾經何時 KO 嗰次黃仁達。原來你又曾經何時 KO 嗰次邊個。咁係好 feel good 啦你。咁 at last, 咁你得到啲咩嘢呢？最清楚最清楚最清楚最清楚 ,2011 年大坑 ,141 点嚟㗎。唔係话佢个 candidate 嘅本身个質地有问题，唔係话佢论述能力有问题。是事实上在咁闯绝的环境之下，根本冇办法用一个好全面的时间摆嗰区度熟悉当区的人去同对方讲你的理念是啲乜嘢，点解要支持呢一样嘢。更加上就是你揽住一个大炸弹，嗰、那个炸弹叫黄毓民。有啲人鍾意有啲人憎。鍾意嘅人咪唔使望投票俾你囉。憎嘅人咪就係见到你同黄毓民影咗相掌即刻老土你。以后你个票唔使讲啦。呢、這个就係非友即敌嘅态度。咁我问你喺嗰个区点样攞票呢？一个大环境 你如果是纯粹諗住我去攞 5-6% 票嘅话，你绝对可以行呢一条路。但我想问你，而家所谓叫做选举两阵对垒嘅形势，你系咪到底都系维持原判，觉得自己系需要嗰 5-6% 票喺芸芸嘅泛民政党当中企出嚟赢一个席位，定还是？希望对家少啲人投俾佢啦，希望泛民对建制嘅光谱可以维持六四啦，甚至乎65-35啦，冇人咁諗㗎喎而家。即係如果你咁諗嘅话呢，你嘅节目冇人听，好似我呢又望鸠啦，仲坐喺度做讲啲係最小众最小众最温和嘅嘢，问题有边撚个人会即係得山卡拉係咪冇问题㗎。大家諗住啫嘛，即係短期内我唔会移民，你住嗰个香港同我住嗰个香港一样嘅，有票大家投一票。啊、巴閉啲嘅投兩票，再巴閉啲嘅投三票，又功能組別又成啦，咁點呢？咁當然新東就冇乜驚喜啦，因為點解呀？從來新東都六對三㗎嘛。咁、啊、即係嗱，又望到啦，當有一日咩香港同中國咩大陸一鳩樣呀，唔好問點解呀。你即係我唔明啊！即係如果你睇到一封咁嘅信，即係唉好撚悲情啦，又白蠟燭啦，又乜又七啦，咁你俾呢封即係你俾呢幅相俾你阿媽睇，你阿媽會點啊？你阿媽唔會即刻感動流涕落街投票㗎嘛？你老尾醒未啊？即係你係刷存在感，唉、哎、香港最黑暗嘅一日啊！即係同當初嗰啲劉慧卿對住個攝影機，唉、哎、香港最黑暗嘅一日啦、啊，咁有乜分別啫？好撚黑暗啦而家！咁点呢？即係你返唔返工啊？你交唔交税啊？你条女仲系咪你条女啊？你咩鸠样做返以前做嘅嘢？冇改变㗎喎。咁系咪你要第一件事问就係话 ,ok, 如果我想改变，改变啲乜？连最基本你要知改变个乜你都唔明白。咁你点样去改变呢？你从来要改变有两个层次。一，你 identify 个问题先。你觉唔觉得你自己有问题？你觉得你自己冇问题嘅话，咩都唔使变。下次选举嘅结果系一鸠样，闹咯，闹啲人唔支持你咯。OK， 你觉得系呢个系一个问题，个问题喺边度？揾到啱嘅问题，你先有办法去谂一个啱嘅答案，去改善呢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得以改善啦，成个环境先会改变。咁有边个谂紧咧？冇。最简单，天马先生喺度讲，你要团结一个社会，即系运动嘅力量。第一件事，团结边班人啊？不如揾翻所谓叫做反国教嗰班家长会嗰班人出翻嚟先啦。喂，呢件事系何等嘅浩瀚呢？嗰只嗰时，大家有几多个自己啲 private chat group， 即系中学同学、小学同学、大学同学、外国留学嘅同学，讲紧你会为香港学生做啲咩嘢？你有冇联络过呢班人啊？你有冇喺呢个 group 里面帮手吹个票？冇啦，屌！你个中学成饭，即系中学同学食饭 group 啊？你有冇喺嗰度拉票？冇啦，系嘛？因为点解一讲政治就反面啊嘛？梗系啦，你一讲就非有即敌，咁唔反面做乜啫？你都唔覺得我呢、這個即係你都唔覺得我呢個方向先係解決問題，咁有咩好講啊？咁大家一齊，咁大家鬥落去咯，係嘛？大攬撚住啫嘛。咁啊，范國威贏咗，穩贏 ，OK。啊，咁你如果知道要投票嘅，即刻撳新界東黃勝之6182，點解呢？即係絕對係一個裝腳嘅票，多到有6182票。是不是很多呢？不是很多。但是是不是很少呢？我足以戒死范国威咯，即是你问我讲乜嘢就是吧，几千票就够戒啦。方国山 ,64905 票真的会赢的啦。即是如果新东再选一剂呢，看看有没有第二个适合的 Kennedy。为什么方国山要选一次？如无意外，新东好像还有一次选举的，即是还有一席的 ,ok? 那即是说今次参选嘅人下次可以复桌啦，系咪？点解要话俾人听？即系点解今次第一次都要参加？系要话俾人听我吸票能力，吸咗几多啊？64905，数落去咯，成堆人：陈玉娥、邓家彪、赵佩玉、范国威，有冇个建制派？冇。 严格上嚟讲，德方国山系一个有能力吸票嘅建制派议员。That's why 90%呢个人下次一定会选。佢揸住呢64,905票，会同自由党、乡事派，甚至乎民建联，甚至乎工联会去拜票。你只要俾你嘅嘢落我度，我下次帮你赢翻一席。嗰席就真系建制派啦。64+152，就系一。你泛民加埋18,300+1,000，唔系嗰啲唔系，加埋黄成志嘅6,000+，19,000票。人哋方国山加邓家彪就21啦，216,000+啦。咁我问你点样选呢？你又求神拜佛，就系新东即系突然间个投票率高啲啦，即系希望政府俾议题你聚焦一下啦，咁样样。咁你希望政府打只咁嘅牌俾你上咯？如果唔系咧，咁你呢铺三番自摸咧都好难食啦。一次选举经费系for一次选举，如果两次选举好近嘅话咧，你系有两次选举嘅budget去做一次选举。而家做咗啲工程系可以之后用噶，下次佢可以个cost减一半噶。同埋选举咧系一样要钱嘅嘢嚟噶，冇把握啲人系唔捻会做噶。即系你明白建制派玩紧咩未啊？即系你明白点解方国山要咁迟都要出嚟选未啊？佢希望下个被阴点嘅系佢嘛？有冇人讲过呢点啊？我好似唔系好觉啦。咁啊，其实老实讲，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上一次赢嗰只系偷鸡嘅，因为两个建制派对一个泛民，喺嗰个时候你就会知道，咁就有机会偷鸡啦。系两个建制对一个泛民，所以姚松炎会赢咗。吓，咁呢个情况咧系 apply 喺港岛嘅，一阵间先至讲。咁你话2,929对2,345有咩好讲咧？咁冇吓，咁亦都点讲啊？其实我唔识啦，简单嚟讲就系佢嗰个界别啲人点解会转态啊，即系啲票点样多咗，点样少咗，我唔知。但问题由头到尾咧，你问我即系呢一席会唔会好有把握？第一我唔识先啦。问题就系话所谓叫全取四席，从来都冇呢个可能嘅。即系当然你话唔系，我而家做紧 campaign， 我系负责文宣嗰、那个，咁又或者我系黄之锋，我必然要讲呢句说话啦。我系明嘅，系。但系实际上你系一个投票人。你是不是天真到就是说觉得这样的一席你都拿得回呢？是不是即是那个很重要。即是当然揸旗那个人姚旗立喊紧啲什么口号，他要鼓动公众，又或者你要用他的论述来鼓动你身边的人是要的。但是你要知道在香港这个地方这些论述呢就只有掰到你自己相同政治政见啊政治联系啊那些人的。你是没办法掰到一个对政治不熟悉的人。咁我又问你呢个情况你点样应对，有勾得佢定还是自己可以即係有一个另外一个论述去应付你自己日常遇到嘅嘢呢？咁样。咁当然就係话去到最后就係、是、都係即係贡献多啲时间就落街拉票啦。咁当然佢最后一日3-1需要非常之多义工啦。咁你话但喺网上边又或者用电话拉票你有冇呢？咁样即係我呢係曾经何时呢 ,2016 又好 ,2012 又好，係用电话用两个钟头同人拉一票嘅。咁、啊、我就觉得嗰啲叫有用，因为拉完嗰票真係实在嘅。咁但係你话落去派下单张，跟住话俾人听喊惊啦，哎啲人唔係好接单张啦，咁嗰啲有冇用呢？都唔係冇，都有嘅。咁但係我就会主张就係不如好簡單㗎咋，你要啲票數有顯著嘅提升呢，你上年係一個人投支持一個人候選人，咁不如你今次一個人拉兩個，一次一個人拉三個，咁個票數就成三㗎啦。咁咁簡單嘅嘢唔做，你要大海撈針喺街度舉住塊紙板幫你拉兩三個票，見到塊紙板嘅頭你又唔需要論述嘅話，係唔係你動喺度佢都會投㗎啦。但你身邊嘅人唔投票，本來唔諗住投票，你打個電話稱佢出嚟一齊投，嗰啲疏堂親戚約佢出嚟飲茶即刻投，你約你條舊菜出嚟即係食餐飯啫，食完餐飯夾佢投票又係一票，就係冇人會即係當 一件真事去做呢件事，咁啊件事点捻样唔同咧？咁样吓，咁啊第一节讲到呢度，转头翻嚟讲第二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